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063集，西北方。公孙听了几人的话，忍不住有些担心。 那这些野心会引起江湖乱斗还是边境战争？ 哼，辽河西下已经不可怕了，知道为什么吗？ 后继无人。 赵普点头，似乎有些感慨。 这个世界上从来就只有年轻人才可怕，因为他们不计后果。人活得久了就跟火燃的久了一样，想要不变成枯柴冷静敲稳，年轻则不同，星火燎原。 你当年带兵出征的时候只有16岁。 的确，老子简直天不怕地不怕。 赵普说着，指了指前边的邹良。 喏，他带着3000铁骑和狼群突袭大辽重兵把守的枯辉城的时候只有14岁。 众人都知道那场战役，邹良雅狼的称号就是那场战役得来的，也是他的成名之战。枯辉城是辽军的粮仓，重兵把守，传说是被狼群袭击了，整座城都被毁，辽军还没出征，上万战马都被狼群咬死了。当时世人都以为天助宋军，却不知狼群其实是听邹良指挥的。当年赵普的左翼兵马是刀，右翼是剑，后路是盾，冲在最前边的火麒麟是长矛，再加上正中间坐镇的修罗，五个不到20岁的年轻战将横扫整个西北，战无不胜。 当年白鬼王扯旗造反的时候只有17岁。 确实，幽莲成名只有17岁，天尊16岁成为天下第一了，五外公16岁重建了英王城。 当他们看到我们这个年龄的时候，全天下的人要不然就是追随他们，要不然就是与他们为敌。现在中原武林的情况也是，已经容不下自己的年轻人，那么就只能与之为敌，到时候就是内耗的问题了。 会不会是我们想的太严重了？ 希望如此吧。不过通常不都是好的不灵坏的灵吗？ 赵普看了看坐在自己胳膊上，一手放在他肩膀上，仰着脸看天上飞龙的小四子。展昭和白玉堂此时也看着小四子的表情，虽然可爱的外表让小四子做什么都带着一股稚气，但他那双眼睛偶尔会给人一种错觉，仿佛这双眼睛不属于他，清透安静，带着一种看透世事的深远。白玉堂偶尔会看到天尊看着发呆的小四子发呆，仿佛是在透过小四子的眼睛看另一个人一样。公孙伸手戳了戳还在发呆的儿子，小四子揉揉屁股低头看他爹。 小四子，天下会大乱吗？ 小四子眨了眨眼，众人都觉得公孙这问题有些意思，虽然知道很乱来，但很多人都盯着这个团子一样的小娃娃，仿佛从他嘴里说出来的就是正确的那个答案。小四子摇了摇头，众人都松了口气。可就在这时，小四子突然伸手指着一个方向。众人都有些不解，顺着小四子手指的方向望过去，一片小树林，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在。 那里有什么呀？ 要去那边。 公孙踮着脚看了半天，众人是往前走的，小四子自然也跟着往前，但他的手却不动，于是他刚才指的小树林和现在指的不是一个地方。公孙纳闷，伸手摸摸他肚子。 别闹了。 他没闹，他指的是西北。 赵普微微一笑，众人分辨了一下方向，的确小四子一直指着西北的方向。此时苏州府的城门就在前方了， 众人隐隐觉得苏州府的乱子不过是个引子而已，真正的大戏要在西北大漠才能开场。究竟是继续风调雨顺，还是天下大乱？众人要追寻的答案，在小四子那只小手指着的西北方。展昭等人踏入了苏州府，依然是一派的平和热闹景象。街上前几日四大门派乱斗的痕迹已经找不到了，街面干净，商铺也开始做买卖。众人找了个小茶楼坐了一下，还是能听到不少茶客埋怨江湖人，对四大门派尤其不满。 下一步准备怎么办？这么等总不是办法。 展昭看了看白玉堂，白玉堂摇了摇头，表示没什么头绪。 说起来，为什么找我们火凤堂的茶？ 林业火手中转着个杯子，慢悠悠开口。众人想了想，倒是的确有些意义不明。 我还想知道，那个在洞府里一下子弄死了那么多门派高手的是谁？要无声无息的短时间内杀掉那么多人，这人一定有来头。 可惜没有那些死掉弟子的尸体，不然可以验下尸，起码知道对方用了什么功夫。 众人被公孙一提醒，倒是觉得这是条线索，于是赵普叫来了折影， 去跟满石虎要几具尸体。 折影和子影刚想走，就见远处几个身影掠过，是朝着他们的方向来的。赵普微微皱眉，是他派出去盯梢各大门派的几个影卫。 怎么都回来了？不会又出事了？ 不好啊！ 果然一群影卫冲进来，就是这三个字儿。 就不能好一回吗？每次都是不好了，真闹心。 一个一个来。 四大门派掌门死了两个，二元宫和石虎堂的当家都死了，陆满金受伤，长孙静没事。 几个影卫一禀报，众人都愣了。展昭觉得不可思议， 什么？怎么死的？ 黑影学了之前几个被当作傀儡挂起来的尸体的样子，给展昭等人摆了个造型，那意思同样的死法。 唯独长孙静那边一点的风吹草动都没有啊。 可能跟明熙师太在东皇山有关系，那老太太毕竟武艺高强，不太好动手。 玄宁没准也在，那几个掌门回去不是应该加强戒备吗？自己人偷袭。 洛满京那边大乱呢，不过洛满京功夫好些，受了伤，整个洛家寨现在守卫森严，只听到消息说洛满京受伤了，具体没查到啊，是谁下手也不清楚。 掌门一死，天下必定大乱，不是分崩离析就是新主上位。 这几个门派都有相当能镇得住场面的新掌门可以接手，石虎堂有潘礼，二言宫有言行义，这两个人几乎十拿九稳都可以坐上老大的位子。倒是东皇门几个弟子实力差不多，然后洛家寨呢是洛满金一人独揽大权的，没有人能接任。如果洛满金死了，洛家寨必定分裂。 所以言行义和潘礼有问题吗？ 有可能，但是也没准。 接任后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基本是给掌门报仇雪恨。 仇家是谁？ 众人彼此交换了一个眼神，邹良伸出一根手指在空中晃了晃，那意思看一会儿风向怎么变。下午的时候果然城中传开了，说是四大门派掌门两死一伤，实力受到重挫。这消息立刻炸开，整个苏州府瞬间一点年节的气氛都没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人心惶惶，城中百姓都觉得山雨欲来风满楼了。这样下去会不会为了报仇各大门派大开杀戒，在城中打起来？果然下午的时候负责盯梢的影卫们回来跟众人禀报， 石虎堂和二言宫有动静了，大批的江湖人朝着苏州府城中的方向涌来的。石虎堂新当家的真的是潘礼，二言宫的当家人是严行义。 往城中来，城中有什么江湖门派可以给他们做仇敌的？ 没过多久就看到大批的江湖人从城中涌过，他们赶去的方向是苏州府衙门。 不是吧？ 展昭惊讶了，一路跟随石虎堂人马的黑影跑了回来，跟展昭他们禀报。 不知道那帮人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，说是幕后搞鬼要灭掉四大门派的是苏州知府还有孟虚峰。 孟虚峰这种身体状况，这么多江湖人去，岂不是活剥了他的皮？ 你那同窗也是自食其果， 他不过是个棋子，要死也得国法处置，而且他死了就查不到幕后黑手了。 说话间紫影冲了回来。 苏州知府衙门被二严公和石虎堂的人团团围住了，那五百衙役都快吓哭了，拿着烧火罐在门口直哆嗦。潘礼和严行义要魏恒通出来把话说清楚。 孟虚峰呢？ 还不晓得，折影去看情况了。 话没说完，折影就回来了。 孟虚峰跑没影了，家里大宅空了，那些江湖人扑了个空，都改道去苏州府了。 魏恒通在衙门里？ 他在，正在院子里急得团团转，想派人到武庄找你们求救，不过被围死了，谁都出不来。 救不救他？ 不救他，那结果会怎样？ 没准拖出来行家法之类的。 不是吧？苏州知府毕竟是朝廷命官，江湖人不给他面子是一回事，宰了他就是另一回事了。 我虽然不混江湖，也没听说过还有江湖人光天化日围攻衙门的。虽说这魏亨通也是作死， 得赶在他们动手之前把魏亨通救出来，这不是闹着玩的，万一真的被打死了，那就是江湖和衙门之间的仇怨了。 说完，展昭一跃从窗户出去了，往苏州府赶。白玉堂皱眉，拿起去却跟上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